的持续改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9号星期一，农历2月24。今天呢，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从今天开始啊，北京进行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周一至周五限行的机动车尾号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来，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北京受高气压控制，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适宜驾车出行。受高层升温的影响，午后最高温20度，比昨天是又有所回暖了，有利于大家开展户外活动。但是空气湿度小，天干物燥，请大家在注意用火安全的同时，也要记得勤补水。另外，入春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较凉，出行仍需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那么明天呢，本市有大风及扬沙天气，洗车后不利于保持车辆清洁，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的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自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什么设计故事？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记录了哪些历史？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退出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集中兑换期为2018年5月1号至2019年哪天呢？A. 1月1号 B. 4月30号 C. 12月31号。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人民币的设计的故事。那么第四套人民币呢，即将退出流通，它有一个兑换期，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几月几号，到明年的1月1号、4月30号还是12月31号。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展览方面，一场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包括李白唯一的书记《上阳台帖》在内的33件张伯驹先生捐赠和转让给国家的珍贵文物齐聚，讲述历史往事。张伯驹素有中国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一生痴迷收藏，更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展出的真迹中，上阳台帖的名气最大，几乎每一件都堪称国宝。 这个展览将持续到5月6号，您可以凭故宫的门票免费参观。独具匠心工艺美术40年回顾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共征集了100余位第一至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300件套，涉及陶瓷、刺绣、雕刻、印染、金属工艺等艺术品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创作者的国家级称号。1979年至今，一共授予了443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大师们在工艺美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不仅推动了工艺美术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昨天，历时6年的筹备准备，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于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日时在杭州正式开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位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筑整体呈现三角形布局，外观主色及材料为阿格拉红砂岩辅以法国果黄砂岩，是西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和美学的典型体现。在重庆九龙坡区的繁华楼宇之下，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它曾经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轻武器兵工厂之一，这里至今昂扬着一种精神，叫中华不屈。2017年九龙坡区政府与中国民间博物馆第一人樊建川合作，共同打造抗战兵工遗迹，将21个防空洞改为重庆建川博物馆，并准备展出10000多件文物，其中有60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如今这个全国第一个洞穴抗战博物馆即将竣工，时间预计就在今年的下半年。收藏方面，您还记得2年前云南腾冲城上演的《疯狂的石头》全民挖宝寻玉停不下来的事儿吗？最近云南大窑石阳古镇的香水河道因为修建截污管道又发现了古钱币，引来附近众多的村民和游客前往搜寻淘宝。淘的钱币大多是雍正、乾隆、道光和光绪等清代的古钱币，为什么河中埋藏有如此多的古钱币呢？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有着葡萄酒界奥斯卡之称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今年首次走出欧洲，5月份将在海淀区举办。为了扩大参与性，本次大赛首次举办了寻找民间品酒师活动，最终从全国海选出的3位民间高手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00位品酒大师一起担任大赛评委。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创办于1994年，是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三大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之一。现代社会过敏的人群越来越多，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婴儿湿巾中含有的化学物质会破坏皮肤表层。如果孩子本身就已经携带皮肤屏障受损相关的突变基因，那么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会提高他们食物过敏的风险。研究人员解释说，表层的皮肤是由脂质构成的，婴儿湿巾中含有的化学物质月桂醇硫酸钠会破坏皮肤的脂质屏障。为了降低食物过敏的风险，家长应该限制使用婴儿湿巾，并在洗澡的时候彻底用水洗干净婴儿身上的肥皂沫或浴液，减少接触月桂醇硫酸钠的机会。越来越多韩国人忧虑空气质量，从而对空气净化器的依赖加深，购买2台乃至更多净化器的家庭数量增加。2014年空气净化器在韩国的销量大约为50万台，而2017年的销量猛增至140万台。而且韩国政府近期宣布3年内给全部幼儿园、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安装空气净化器。一些行业观察人士因而估算2018年净化器的销量将达到200万至250万台，最高可能为300万台。韩国家电市场的销售主力产品已经从电冰箱和洗衣机转为了空调和空气净化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游乐园最近获得认证，成为全球第一个适合自闭症儿童游览的主题乐园。这家名为芝麻广场的主题乐园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兰霍恩，是根据儿童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建造的主题乐园， 定于4月28号开始本次的参观季。芝麻广场全体工作人员接受了与自闭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如何与自闭症儿童及家人互动。乐园还新增了一个名叫 Julia 的卡通角色，把她设定为一个患自闭症的4岁女孩，希望借助 Julia 唤起所有孩子和家长对自闭症儿童的了解和关爱。如果您最近在路上遇到戴着橡胶手套拿着垃圾袋跑步的慢跑者，不要吃惊，他们正以目前最新潮的健身方式在锻炼，一边捡垃圾一边慢跑。这种健身方式源自瑞典，受到热爱健身和户外运动的慢跑者欢迎，发展为风靡全球的健身新潮流。在德国、美国、泰国和印度都有拾荒慢跑者的身影出现。拾荒慢跑不仅促进环境卫生，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劳动节的放假安排出来了，4月29号周日到5月1号周二放假调休，一共3天，4月28号周六上班，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祝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今天起，北京公交集团将新开5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昌平、大兴、门头沟等郊区的市民接驳轨道交通。新开的专线是专线62、专线88、专线96、专线102和专线151等5条快速直达专线，并且呢，同步调整现有2条快速直达专线的站位设置和线路走向，方便昌平白各庄、大兴理想城、通州李庄、门头沟龙门等郊区地区的居民接驳轨道交通。另外，房山长阳至石景山地区也将首次实现公交快速通勤。公交集团也将对2条快速直达专线的站位设置和线路走向进行调整，其中快速直达专线75将延长至新旺南大街，并增设新河街、红旭路东口、新荣南大街等站位，进一步方便理想家园小区周边居民接驳地铁大兴线。快速直达专线150将调整，更方便龙门小区快速接驳地铁1号线，各条线路都执行单一票价，从5元到15元不等。持市政交通一卡通乘车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各类免票证件无效。详细信息您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咨询。3月底，苹果手机 iOS 系统升级，开通了快捷公交卡功能。不少苹果手机用户在搭乘公交系统出行的时候，不用携带一卡通就能够凭机出行了。但是最近就有乘客发现，搭乘公交车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苹果手机多扣钱的情况。市政交通一卡通方面表示，使用苹果手机快捷交通卡支付的时候，因为数据传输需要2-3秒的时间，所以呢，使用的时候应该把手机贴在刷卡机上，等待一会儿再拿开，避免数据没有传输过去。如果遇到多扣票款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去核实相关信息。而下车刷卡的时候，一定要错开司机换站操作，这是因为司机摁下换站按钮的时候，如果乘客同时刷了一卡通，相当于重新上车刷卡，会被多扣全程的票款。北京市第36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密云不老屯举办，活动现场为密云区的野生动物救护站授牌，标志着密云区具备了基础的野生动物救护能力。目前春季正值候鸟迁徙的高峰期，您如果遇到伤病受困的野生动物，请您及时和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联系，电话是010-8949-6118 010-8949-6118，这是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电话。 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自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什么设计故事？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记录了哪些历史？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退出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集中兑换期为2018年5月1号至2019年哪天呢？A. 1月1号 D 四月三十号 ，C 十二月三十一号。 哎，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2018年的5月1号起呢，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就要停止在市场上流通了。消息一出来啊，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开始找自己家里到底还有没有第四套的人民币哈，也有的朋友打算留一些做纪念。那么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哪些券别，这个设计方面又有什么故事呢？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您还记得他们的长相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哎，这个人民币设计的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藏国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理张宝磊。宝磊您好。 主持人您好。很荣幸参加咱们这档节目。然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中藏国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张宝磊。那在节目开播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先分享一点，就是我不是钱币的设计师，也没有参与到就是整个钱币的这个设计啊研究当中。但是呢，我想以我自己从业近十年的一个经历，我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包括感受到的一些故事，以咱们老百姓最喜欢的一种方式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呢今天的访谈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别开生面的感觉。让我们一起走进每天花的人民币背后那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好好好，谢谢谢谢宝磊，昨天也非常辛苦哈，准备资料准备到很晚。也同时要先在节目之前就跟大家说自己不是那个专业的设计师。但是我相信您的充分准备今天一定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精彩的节目。那咱们先说一说咱们现在用的这个人民币，现在用的其实是第五套人民币，是吧？那么第五套人民币大概现在这个圆角分啊什么都有些什么样，你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呀。 好的好的。那我们说到人民币的话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部分呢就是面值，就是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元、五元、十元、20元、50元、100元，这是我们称之为面值。然后还有一种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版别。那大家都知道茅台酒在中国是比较著名的，它会有年份之分。那我们钱币它也是一样的，就是举个例子给大家，比如说100元，它最早的呢是1999版，然后紧接着发行的呢是2005版，包括咱们现在兜里比如掏出钱来之后，70%的会是什么呢？会是2015版的。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版别之分。 同样是第五套人民币，它也有不同的年份印的，就是不同的版别，是吧？ 是的，是的。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就是首先刚才说了，现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是有不同的这个版别的。那么第五套人民币都有哪些面值的钱呢？ 第五套人民币的面值从大往小说吧，我们。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还有1元。一共是这六种面值。 那往下的这个圆角分，就是那个就是角啊分啊这些呢？ 我们平常用过的，比如说一角、两角、五角，包括1分、2分、5分。它呢，准确来讲，它属于是前边第四套人民币的辅币，它并不隶属于第五套人民币。 是这样的。 对。 那这次回收第四套人民币，这些那个小的钱还回收吗？还是它接着用呢？ 小的面值里边只有两角是正式退出货币流通的，然后一角和五角这两个面值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继续流通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这次的是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 的， 实际上就是一元以上的这些面额，是吧？ 对对对。 那些小的这些钱还在接着用。 对，是的。 明白了。那么我们在预告了会做今天这样一期节目之后，您知道因为这个人民币要退出流通的消息出来之后大家都很关注嘛，然后我们就跟大家预告说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一些微信，提出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哈。 那我们请堡垒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网友浓汤妹妹说，说我呀都赶紧掏出人民币看了看，我已经不记得第四道人民币什么样了。这样大家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为您推送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部分这个样子哈，发送01。那么堡垒跟我们说说第四套人民币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呀？ 其实那么谈到第四套人民币呢，我脑海里边第一个跳出来的并不是想给大家去分享它是什么时候发行的，我特别想给大家去分享就是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从1968年到1987年这样跌跌撞撞的18年的一个研发时间，一直到呢1987年的4月27日由咱们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央行正式发行，就是跌跌撞撞的一个18年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珍贵。这套呢呈现在了我们的一个面前，所以我们平常会说它被称为是我们的红色货币。 嗯，为什么会经历那么长时间呀？ 因为它当时嘛，你看时间1968年，我们都知道那会儿有文革的十年，它是非常动荡的年代，然后在钱币的一个设计上是几次把稿子交上去，然后几次被否掉，然后就是这样很来来往往几次。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第四套人民币，它这个发行的这个它是叫红色货币是吧？那是在1987年的时候 正式发行， 4月27号由人民银行正式的宣布发行了是吧？ 是的。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收藏的行话里头叫红色货币哈。大家呢可能这个如果不记得的话，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应该说是从十年前开始就已经是处于只收不兑的状态了是吗？ 对，是的。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未必记得这件事情哈。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第四套人民币呢，它从87年开始发行到1997年4月1号的时候发行结束了。而紧接着呢，我们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从1999年就开始去发行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就开始对第四套人民币实行这个只收不付了。而现在包括我们可以查到的就是国家印制第四套人民币所有面值，从一角到100元所有面值的这个里边最后一个印制的呢是五角的，是在2004年最后一批印制。而纸币的话呢，我们一般使用纸币大家都知道它会有磨损， 是 比如使用周期可能会 大家都愿意用新的不愿意用旧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而纸币它在使用的一个周期基本呢是在2年左右。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国家只收不付是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它的一个量。而另一方面呢，最后印制的那套钱币基本上在使用流通过程中慢慢也就被消耗掉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在市面很难再去见到第四套人民币。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现在大家可能对那个第四套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现在见的最多的还是第五套人民币是吧？ 是的是的。包括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播前我们说的一样，比如第四套人民币可能我们现在很模糊了，甚至第五套人民币它分为99版05版跟15版。可能99版我们现在想它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都有一点点模糊了。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你说到了，就是这次呢第四套人民币退出流通的券别是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还有两角的纸币也退出了，还有一角的硬币是吧？ 对，是的。 那就是说但而且我们现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也没有这个2元和两角了是吧？ 是的，现在没有了，增加了20元。 对，哎，这个券别会改变是不是也是根据这个时代的前进来做的一些调整呢？ 是的。 为什么没有2元了？没有2元，没有2角，会有20元了呢？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啊，可能我没有权威性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就是包括我在钱币行业里边的这个经验来说，钱币它的一个发行是要对应咱们整个的一个市场需求，有需求才会去发行，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适应我们的发展需求。包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说前段时间包括微信里边有很多这种新闻去出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发行1000元啊500元啊， 这都是猜测，不足为信。 对，是的是的，这都是猜测。这都是什么呢？其实这都只是可能，因为人民币的发行它要满足市场需求。 就是说人民币的发行实际上也是在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做一个调整。 对，是的。 那么大家 如果还想知道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是什么样子的话呢，您现在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那个为您准备了一张图片，是第四套人民币彩色的微缩版，您看一下就能想起来当时那些钱币是什么样子的吧。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请张宝磊来给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人民币的设计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虽然说现在第四套人民币呢要有一段时间让它要退出这个流通市场，但是第五套人民币还在流通，而且这个人民币应该说从第一套到第五套中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可能大家不一定都知道，一会儿我们请您来跟大家 好的 接着详细说。 好， 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考过来人常说，志愿填不好，未来多烦恼。为帮助广大高三家长提前掌握志愿填报技巧，教育面对面携手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加油考生系列第二场，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位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400-650-7766。教育面对面还将在4月14日讲座现场全程首发86所在京招生院校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资讯汇编手册，预约电话400-650-7766。高三家长请注意，一模后高三考生要做3件事：一，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二，明确清晰目标高校；三，利用最后时间缩小一模现状与目标高校的差距。为此，4月15日公益讲座邀请北大学姐亲授复习策略，还邀请陈武老师现场解析各高校历年政策。抢座热线400-600-5223，400-600-5223，400-600-5223。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红色团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9号星期一，农历2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那么从今天起呢，北京市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尾号限行和轮换了。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周一至周五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还有3和8。那么这是这个尾号限行轮换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北京受高气压的控制，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晴为主，能见度好，适宜驾车出行。受高层升温的影响，午后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0度，比昨天亦有所回暖，有利于大家开展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湿度小，天干物燥，请大家在注意用火安全的同时，也要记得勤补水。另外，入春后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比较凉，出行仍需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明天呢，本市有大风和扬沙天气，洗车之后不利于保持车辆清洁，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8:0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各条高速的压力都集中在进京的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建祥桥，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京城高速主收费站路段来广营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其中京港澳高速在伐东桥路段还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拥堵。北五环仰山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建亭桥。北四环安慧桥的西向东有两车事故，也导致后车拥堵。 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自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什么设计故事？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记录了哪些历史？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的集中兑换期为2018年5月1号至2019年的4月30号。在此期间，其持有者可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办理兑换。集中兑换期结束后，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持有者可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选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兑换。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主色调为蓝黑，正面图案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领导人的浮雕像，背面图案为哪座山呢？A. 井冈山 B. 珠穆朗玛峰 C. 南海南天一柱。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退出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集中兑换期是今年的5月1号到2019年明年的4月30号，大家可要记好这个时间哦。那么第二道题呢，这个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的纸币图案，背面是有一座山，是井冈山、珠穆朗玛峰还是南天一柱呢？这个啊，如果您要是正好去那儿去过的话呢，当地这个应该说导游啊什么的还会非常自豪的说，拿出那个钱说，您看您看，这个跟我们这山是一样样，就是我们这座山。朋友们知道是哪座山吗？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今年的5月1号起呢，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将停止在市场上流通。那么第四套人民币究竟有哪些券别，设计上又有什么故事，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相比，您还记得他们的长相吗？今天我们就要来和大家说一说人民币设计的故事。为您邀请到嘉宾是中藏国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理张宝磊。那么宝磊刚才跟我们已经说到了关于人民币的一些大概的知识哈。那么刚才我们也出了第二道题，是关于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的这个设计的图案。其实要说人民币的设计在国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它一般也不会是一个人设计，会是一个团队是吧？ 对， 您给我们说一说像这第四套人民币它的这个设计团队是什么人。 说几个大家比较熟知的，比如说第四套人民币它的票面设计，包括人物的设计，每一个板块的设计都是单独的团队的。比如说 每一个都是单独的， 对，是的，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比如说我们的周令钊老先生，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侯玉民教授，他们都是属于咱们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者之一，各设计了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板块。 这都是设计方面的这个大家了哈。 包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人民币嘛，它与普通的纸张最大区别是什么呢？面值。再有一点就是它的防伪技术。对，它的防伪技术这个板块也会有一个单独的设计团队。 这个是更重要了。 是的。 这个周令钊先生主要是这个画图案花式哈。还有这个张凤山老师负责设计山水风景。这个人像素描是侯一鸣他们这个夫妇画的。 对，是的。 所以是很有意思。侯一鸣先生是徐悲鸿先生的弟子。 对。 他是这个很早就开始绘画创作了，但是参与人民币的设计还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 对，是的，从第四套人民币开始参与的。 那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呢？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给大家这样，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防伪技术的这方面吧。因为当时有接触过这个设计者本人。 您接触过？ 对的，是有机会接触过。 不违反政策吧？防伪政策。 不违反。 好，行，跟我们说说。 因为当时是什么呢？就是设计者本人他有自己在说，就像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防伪之一水印。这样防伪。其实当时的水印是。这样方面就是很多人共同去投稿，去看哪个人的能够去被选择在其中，而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第四套人民币所有的水印这项防伪技术选用的是同一个人的，非常一个厉害，当然名字的话我就不太方便， 不能透露哈。 是的， 为什么以前会不同的人呢？因为用同一个人技术在印制方面不是会方便一点吗？ 但这样会过于 单一，风险大是吧？ 对， 那这个人要被严密的保护起来。 是的。 是吗？很有意思哈。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出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的正面图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导人的浮雕像哈。那其实除了这个领导人像之外，他这个其他面值的这个纸钞上很多人物都是普通人是吧？ 对，是的。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它代表的那些人物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的56个民族。但在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我们56个民族不可能全部上到票面上，对吧？那我们怎么去选择的呢？最后是以人口的数量，就是在100万以上的民族，所以说最终是选择了14个少数民族出现在了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上面。 哦，是这样的。 嗯， 我当时也看了一些资料哈，比如说这个，侯一民先生就说，当时他们沿着云南的边界走了一圈，从西双版纳到贵阳，还有桂林呐、啊，还有等等、嗯，就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走了10000多里，耗时3年才画出来的， 嗯、 是吧？走访期间，他们不但要看人脸，还要观察民族的这个衣服啊、装饰啊，然后画好初稿之后，就会再拿回去多次修改和加工。 嗯， 比如说网友杜娟娟就说，她说我以前去贵阳旅游的时候，听这个侗族大哥，就导游跟我说，第4套人民币里头的侗族姑娘，这个人物原型就是我们当地的贵阳的那边的、 嗯、 所以呢我们也要来问一问哈，之前就有传说说找到了第4套人民币上侗族少女的人物原型，是真的找到了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画出来的一些像，并不是照片呢。 是的，其实这个很多咱们平常老百姓都会有这个误解，但是咱们的钱币设计师侯先生他曾经介绍过，就是在早在解放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绘画的一个创作，但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参与到人民币的设计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 嗯， 那以前传说找到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原型，侗族少女的原型， 嗯， 其实这都是在误传。嗯 啊，是误传吗？ 对，每一个人物其实都是虚构绘画出来的，并没有比如说什么张三啊、李四这种原型是没有的。 嗯嗯， 因为它是结合了每个民族的特色，从它的面貌、它的服饰、它的各个方面。 哦， 嗯、所以我们会有觉得，哎，某一个普通人可能长得很像表面这个人物。 嗯嗯，哎，但是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贵州从江县庆云乡的那个什么，比如说村民，他说他的这个头像就是、 嗯、 实际上就是他年轻时候的那个头像、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人民币1元上面的，就是靠右侧的这个， 嗯，其实 少女的头像， 就像主持人刚刚您分享的 石奶奶，现在是石奶奶 啊， 她姓石啊， 石奶隐应该是 啊，石奶隐、 我也有看到这个微信， 嗯、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每一个。片面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设计者历时3年走访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哎去绘画出来的， 嗯 嗯，所以说会有某些地方的特点， 嗯， 相似之处，嗯， 有相似之处，但是不能确定到底是， 对，绝对不是特指的某一个人。 哦，这个刚才说了，这人民币上有14个少数民族，第四套是吧，还有是苗族的阿哥啊等等， 嗯， 这些就是人物的一个集合体， 嗯， 您说的 是， 是 的，是的 啊、哦。那么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百元大钞的这个背面图案是哪座山？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这道题哈， 嗯、 我们先不说这个答案，来说说第四套人民币，一般是正面是人物，背面就是咱们祖国的名山大川。 对，是的， 嗯 嗯。一般我们正面的话都是人物，那说这一点呢，我们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100元。比如说我们的100元，你看我们的100元正面人物是谁呢？是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 嗯， 包括还有刘少奇，还有我们的驻德总司令， 嗯。 那为什么会是他们四个人物去出现在这个位置呢？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在当时毛主席他是整个国家统揽全局的，而我们的周总理呢，他主要是一个外交官，嗯，而包括刘少奇呢，是我们当时国家的一个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这个朱老总，我们的平常经常会说朱老总这样的，他呢更多是我们国家的军事这个板块， 嗯， 所以说里边的每一个人物他的一个出现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四个领导人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全面复苏，然后与背面的图案它也是有这种相互呼应的。 嗯嗯，那么背面都选用了哪些名山大川呢？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的长城， 嗯， 我们的黄河壶口瀑布，包括我们的南天一柱，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100元的背面图案是我们的井冈山。 嗯嗯，透露了这个答案。 算透露吗？ 嗯，算是啊。来，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壶口瀑布哈。 嗯， 这个壶口瀑布它是出现在这个50元上的哈。 嗯， 壶口瀑布是这个黄河的这个一大奇观，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二大瀑布了哈。那么这个壶口瀑布呢， 这个他也是最后用的是这种绘画的这个手法， 嗯， 来表现他的这种壮观。而且说壶口瀑布现在因为河水的侵蚀作用，每年都会向上游移动一小段哈， 嗯，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纸币上这个场景可能几百年之后也许就看不见了， 对，可能就消失了， 嗯 嗯，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会哎喜欢去看人民币包括看一些其他东西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会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我都能够看得到。 嗯，还有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嗯， 桂林是在这个20元的这个券别上， 第五套人民币的20元， 啊，嗯，第五套的哈， 嗯，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第五套人民币呢，它还有这个。五块钱上面是有这个泰山是吧？ 对，是的，5块钱的背面是泰山。嗯， 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我觉得其实应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叫空间蒙太奇的手法， 是 吗？是 的，嗯，因为我们平时去看到的泰山，只会看到某一个位置，比如说这个泰山这几个字。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看到就是泰山的主峰，而就像刚刚您说的，他会用这个蒙太奇的手法把这两个主峰去结合到一起，这是第一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们去说，票面上的人物也好，包括我们钞票的背面的图案也好，它不是去拍出来的，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而是全部是绘画去创作出来的。 嗯，其实大家现在如果手里头有这个钱的话，拿出来一看，泰山它是左边是有一个五岳独尊的石刻，右边是那个泰山的，或者是背后的场景是泰山的主峰， 嗯， 这两个场景在现实当中是看不到的，它等于是把这两个 结合在一起， 它打不在一地儿。 对，是的， 而且你这个比例也不对嘛，是吧？ 嗯， 那要不然你这个五岳独尊的这个石刻得有多么大呀，是吧？啊，所以说就是这些风景呢，都是它都不是这个取景之后把拍摄照片直接用在这个纸币上。 对，是的，不是直接拍照片去使用的。 哦， 嗯， 它是后来又经过了一些这个，最后应该是用绘画的方式画上去 的。是 的， 是的，嗯，它是用绘画的这种方式， 嗯， 然后把它去呈现到了我们的人民币上边。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再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自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什么设计故事？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记录了哪些历史？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来看第二道题，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主色调为蓝黑，正面图案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领导人的浮雕像，背面图案为哪座山呢？ A. 井冈山， B. 珠穆朗玛峰， C. 南海南天一柱。 好，那么这道题呢，我们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其实这个答案已经是了然了，呵呵，刚才堡垒已经说了哈。啊，我们来继续说一说人民币上的这个图案。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哈，还有一些第五套人民币的它的一些图案。那么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呢，也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它这个两角的纸币背面的图案，它不是风景的系列是吧？ 对，是的， 是国徽。 嗯，其实第四套人民币的不止两角，我们看小面额的一角、两角跟五角，它们三个的背面全部都是我们国徽的图案。 嗯 嗯，这也是像刚刚我们说的，其他的面值全部使用的我们的名山大川，然后这个呢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形象的出现，因为钱币嘛，它也是国家的一个名片。 嗯 嗯，所以说在一角、两角、五角的背面，它才使用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徽形象。 嗯，就是它这个小面额的硬币啊，是吧？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硬币。硬币的设计一般是不是都这个一般正面都不是人物，是数字，然后背面是国徽和其他图案，是吧？ 主持人，其实说到这儿，我想给你稍微纠正一下 啊， 就是这是我们很多人常识性的一个问题，都会说这个硬币，它的正面是数字，背面是国徽，对吧？ 嗯， 那说一个题外话哈。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身份证， 嗯， 那您知道身份证哪面是正面吗？ 带人脸的那面，带什么生辰号那是其实是背面，带国徽才是正面。啊，人对，所以说硬币也是一样的。 我其实是看到过这个、这个说明，但是总是好像觉得大家总是觉得那 对 那 是的 那信息多的那面是正面。 其实硬币也是一样的。他戴面额的那面其实是他的背面，国徽才是我们的正，才是钱币的正面。 哦，是这样的。 对，是这样的。 哦，那第四套这个硬币，它这个设计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它的一个整体设计的一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像刚我们在说，其实在那个特殊的一个年代，它会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一个痕迹在里边，会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一个痕迹在里边。然后另外的话呢，整个的一个第四套人民币，我们会发现一点设计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也会去出国，会用到很多其他国家的钱，比较代表性的一点吧，比如说美元，它的上边只会有两种的文字，比如说那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对吧？而我们中国的第四套人民币，尤其是它上面出现的文字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是首次，它足足有八种文字的去出现。 哦， 对，比如说我们的汉字，比如上面的100元、1元这种汉字，然后另外的话呢，再有我们就汉我们的汉语拼音，我们的母语，包括再有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字的出现，蒙、藏、维。壮，我们四个少数民族 都在哪儿呢？这字儿， 我们看到这个钱币的背面。 嗯， 对，在它钱币的背面，可能我们这张图片我们看到的是正面，看不到。在钱币的背面右下角位置，会用这四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去书写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 哦， 其实这都是它背后的很多东西。 对，都如果大家能翻过来看的话，我看到有一些这个钱币的。我看到有一些背面是有这个字的哈，大家现在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是看到的第四套人民币的正面，而且是个微缩版哈。 对，是的，是的。 啊，能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一个印象吧。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刚才这个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币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您说到的，100元的这个是。有这个四个伟人的这个头像，这个浮雕是司徒赵光先生创作的哈，然后是由这个中央美院的这个侯一民教授绘画的，由雕刻家这个苏习华精心雕刻成人民币的凹版，非常的这个精美。答案我说一下嘛，背面的这个是井冈山这个主峰图哈，在这个应该说是井冈山是集自然风光和革命圣地于一体。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那么50元呢，是工人头像，是个固定的这个水印，正面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头像，这三个人。然后背面呢是壶口瀑布，也是这个壶口瀑布有水中冒云烟，黄河出彩虹，对于它是有很多这个赞美之词的哈。再来说说这个10元，10元呢是这个。它固定的水印是农民的这个头像是吧？ 对，是的。 然后正面是汉族和蒙古族男子的头像。然后左边呢还有这个凤凰牡丹，凤凰是中国传说当中的神鸟了，有百鸟之王的美称。然后呢这个牡丹是中国的这个名花，而这个10块钱的背面是什么呢？您好好想想，10块钱的这个背面呢是珠穆朗玛峰的这个图案。 对的，10块钱的一个背面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其实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的十元哈，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十元。其实每一张钱币它的一个设计背后蕴含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比如说十元正面，刚我们说到它会有一个什么凤凰。凤凰在中国被誉为神鸟，是中国独有的。而它的背面呢，就是凤凰也是中国的，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图腾之一。而它的背面呢是中国也是目前世界的最高峰，我们的珠穆朗玛峰。所以这张钱币它的一个设计思想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代表着中国的经济也好，各个方面也好，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 好，这是这个10元的。我们再来说一说5元。5元呢是这个正面是藏族女子和回族男子的这个头像。这个回族男子是有这大胡子哈，是这个吧？ 是的，是的。 然后藏族女子戴着一个这个皮帽子是吧？然后左侧还有这个仙鹤晋松图， 然后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背面是长江巫峡的这个壮观景象。长江三峡是几次进入到这个货币设计的这个图案里头，三次进入，也是非常的引人关注。然后两元的是什么呢？两元的是先说说五元的，这个是古钱满版的水印。 对， 这个水印大家可以好好看看哈。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的一种防伪技术之一。 两元是也是这个古钱满版的水印，这个。还有这个正面是维族和彝族妇女的头像，然后左边是这个兽鸟翠竹图，兽鸟也叫这个兽带鸟，它这个谐音是长寿的兽，就有长寿的意思了， 对， 是吧？ 所以说每一张钱币它的票面的图案寓意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是，然后这个翠竹呢，它是这个刚直正派，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古人文人雅士非常喜欢的哈。然后这个背面是什么呢？南天一柱，海南的南天一柱。如果您现在翻过来看的话，能了解到，其实天天在用这些钱，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会很关注到它到底有什么。然后这个第四版人民币一元的，这也是这个古钱的满版水印。然后正面是瑶族和侗族的这个妇女的头像，左边是燕子桃花图。然后这个背面是什么呢？是八达岭长城。长城也是几次进入这个人民币 的 这个图案哈， 包括我们上一套的硬币里边的图案也会是长城。 然后这个第四套人民币五角的正面是苗族和壮族的妇女头像，然后是这个紫红色的，你还记得吗？两角呢，这个两角的这个纸币呢是正面是朝鲜族姑娘和土家族姑娘的头像，是蓝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图案。然后一角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纸币是高山族和满族的男子头像，在它的正面，主色是深棕色。这就是我们即将这个退出流通领域的一些这个人民币的 第四套 人民币，它的这个一些样子。所以说再看一看，发送零一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可能能够先想起来一点了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要先再稍微的休息一下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堡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在第四套之前其他一些套别的人民币他们的一些这个设计的故事。好，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先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从行政建制、人口变迁以及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生活、水源、能源和交通等视角，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在环境交通方面，北京的交通是如何发展演变而来的？它怎样处理与水环境的关系？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第二集，带您了解北京的环境交通。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司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9号星期一，农历2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从今天起，北京进行新一轮的车辆尾号限行轮换了，周一至周五限行的机动车尾号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请您遵照执行。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明天呢，本是有大风和扬沙天气，洗车之后不利于保持车辆清洁，所以呢，现在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1分，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城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阜成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还有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平房桥。另外，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 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自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什么设计故事？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记录了哪些历史？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其主色调为蓝黑，正面图案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领导人的浮雕像，背面图案为井冈山主峰。第四套人民币10元纸币，其主色调为黑蓝，正面图案为汉族、蒙古族人物头像，背面图案为珠穆朗玛峰。而第四套人民币2元纸币，其主色调为绿，正面图案为维吾尔族、彝族人物头像，背面图案为南海南亭遗柱。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比较大，在这套人民币中，面额最大的人民币是多少元呢？ A 10000元， B 50000元， C 100000元。 哎，那么第二道题的刚才呢，这个答案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都多次说到了哈。这个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的这个背面图案是井冈山。如果您要去井冈山的话，当地的人也非常的自豪的会告诉您，还拿出这100元翻过来给您看。哎，您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井冈山的这个图案哈，在这个人民币上。好，那么第三道题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套人民币面额最大的是发行过多少元的，1万、5万还是10万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今年的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就要停止在市场上流通了。第四套人民币有哪些券别，又有什么设计故事？之前的几套人民币您还记得他们的长相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人民币设计背后的故事。为您邀请到嘉宾是中藏国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理张宝磊。宝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有问题，来请您给解答一下哈。 好的。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牛仔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请问一下专家，第四套人民币的荧光钞是怎么回事，一共有几张啊？荧光。 其实荧光钞的话呢，它是一首先荧光它是一种防伪技术，钱币的防伪技术， 就我们拿的那个防伪的紫外线 灯，对， 一照它能有荧光， 看得到的，对，而我们中国的每一项钱币的防伪技术，其实它在真正去使用荧光这项防伪技术，真正使用是在我们现在的第五套人民币上边真正去使用，而那不可能在印制第五套人民币我才开始去实验这个事情，对吧？所以说呢，国家在当时第四套人民币中选用了一部分，从一分一二五分到最大面值10元，选择了一部分去测试这个荧光防伪技术是否可行，进而就有了我们的荧光钞。然后荧光钞如果说全套全部都下来的话，应该是22张。 22张， 对。 那是在不同的这个 版 别和这个叫什么币种， 不同的版别， 不是币种，应该是不同 的 面值，面值。 对对，是的，就是比如说一角它会有6张，它是位置不一样，有的荧光可能在中间，有的可能在两边，有的可能是整面全部都是带荧光，它会有区别。 这个刚才您说有正面背面两边，中间还有满版还有单边，然后就产生了一些这个叫什么 各种名字，是吗？ 正红背绿，双边黄，中间荧光，满堂红，东方红，双边红，金龙王，绿幽灵等等， 对， 是吧？ 这是 大家民间 的一种称呼， 通俗的一种叫法哈。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么现在这第五套人民币就是全面启用是吧？ 对，第五套人民币所有的每一张面值都有荧光这项防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是都是在不同的位置吗？还是都一样的位置？ 不是，就是 我都没怎么看过。 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平时我没有留意 啊。 第五套人民币它的这个荧光防伪技术是正背面都有的。比如说正面的话呢，会是面额150这个面额上，而背面是它的主图案。比如说100的主图案是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拿紫光灯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这个荧光跟水印不是一回事吧？ 它不是，它是两个方位。水印是指的我们比如说对着光看到的那个镂空的位置会是什么图案，那叫水印。然后荧光呢， 荧光是只能用那个荧光灯照才能看见是吧？ 对，是的。 我迎着光透的那个就不是荧光。 对，是的。 所以你要是其实检测一张纸币真伪是有好多种办法的是吧？ 对，很多种办法包括盲文啊，包括纹路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摸一张钱的时候我会摸毛主席的那个领子位置是否有凹凸感，这也是一种防伪。它会有很多很多方面。 这个很有意思哈。那我们先继续说说人民币设计的故事。我们刚才出的第一道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都是比较大。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选项听得也蛮惊心动魄的，10000元、50000元、100000元哈，怎么都是几万的？这个面额大和当时战争遗留的这个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是有关系的，是吧？ 对，是的。其实当时的面额比较大，几万元的一个面额出现，就是跟我们当时的一个战争遗留问题是有关系的，通货膨胀嘛。那同样不要那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时的10000元换算成我们现在的汇率来算是多少呢？只是1元。 就是1元。 它1万比1。 当时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印刷等等，限于当时的这个条件所限，还是比较简陋的，是吧？ 对，是的，它的比如说防伪是很少的，包括它的票面的文字啊语言都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包括最直观的，我们知道纸币它有一个使用周期，刚刚我们谈到那它的一个使用周期是非常短的，就很容易去损耗掉。 它使用周期是有多长呢？ 第一套人民币的话，它的话是从48年真正开始去发行，而到1952年就退出流通了。 哦， 很短其实。 嗯，但是确实是有这个几万块钱的这个。 对，是的，是的。 那么后来很快就出了第二套人民币了，是吧？ 对，是的，很快的话我们的第二套人民币去出现了，因为也是为了把这种中国的统一货币全部去统一起来。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第一套人民币它为什么去发行呢，其实就是战时货币演变而来的。 嗯，战争时期 的哈，然后统一成中国人民银行去发行，但是那样去使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就像我们现在可能看到比如说某些其他的国家会看到买一个面包可能拿一摞钱去买，对，当时也会有这种情况去出现。 对，确实后来就是鉴于第一套人民币这个纸张质量比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又过大，也给这个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是1955年3月1日起发行了新版人民币，也就是第二套人民币。 对，是的，就发行到了第二套人民币。 嗯，然后它的这个图案内容主要是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哈，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和构筑人民大团结的主题思想。 嗯， 一共有10个币种。 对， 那个时候 是的， 一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三元五元，然后后来又发行了这个 十元 的哈。 嗯 啊，这个第二套人民币，其实说到人民币，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人民币？ 嗯， 因为是中国人民 银 行发行的， 对， 所以呢，后来就简称 人民币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嗯、 那么这个第二套呢是有这个3元的人民币，最大 的 面额一开始是5块钱，后来又发行了10元的，是吧？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其实刚刚我们比如说到3元，大家觉得很新鲜， 很对呀、啊， 现在没有再见到说三这个数字了，基本上在所有钱币里是没有的。 嗯， 首先说到这里呢，就是要说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套，包括第二套人民币，很大的一部分是由这个苏联去代印的， 嗯， 或者说我们使用它的一个技术来去印刷的， 他们支持我们的技术哈。 对，是的，是的。嗯、那因为当时苏联的卢布它很多是使用三这个面额，比如说有那么3戈比的硬币啊，或者3卢布的货币啊，纸币啊这种，所以说当时有了这个中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会有了3元这个面额的去出现。 哎，其实要说是因为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当时好像是父母给我出这种数学题就让我算、就是如果这个要印这个钱的话，就其实是最合理的是用最少的这种钱币的种类来所有的这个钱数都可以， 对， 都可以买东西、这其实是一个数学计算方式，我小时候算过，当时就是三是不应该出现的。 对，是的，包括就像刚刚我们分享到，就是为什么两元两角这个两个面额在第四套人民币之后它就没有再去出现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在适应整个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需求。 哦、 所以说后来这个面额就没有了。 哦、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人民币设计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延续了第二套是吧？ 嗯，对，是的。 嗯 嗯，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去谈到的人民币里边会有几种，有4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蒙族、藏族、维族和汉族。那这里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壮族。当时就是钱币的设计者老师跟我有分享到，其实壮族啊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的这个普通文学语言都非常非常的发达。 嗯， 可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古老，他没有自己的文字，他最早是没有文字的，只有他的语言。 嗯， 所以说在第二套人民币里边只有3种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在1950几年的时候，然后咱们国家文字委员会包括一些苏联专家，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文学专家一起去通过它的发音的规律，然后结合拉丁文字的一些规律排序，然后加上这个上缀下缀和符号，最后结合才有了现在的壮文。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民币里边会去出现了这个4种少数民族语言，其实这也是我们人民币它是一直在延续不断在提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佐证。嗯， 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些人呢，主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像著名的画家罗公柳啊、周令钊先生那会儿就设计了、王世阔等等哈。 老一辈的设计家了。 是，而且呢第二套人民币应该说它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呢是比第一套要精美了很多。 对， 嗯，而且在这个印刷和防伪上也有了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哈。 对，是的，印刷防伪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对，所以它这个发行之后呢，这个到了1955年的6月份，这个新币就已经全部取代旧币流通了，而且是这个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也是保证了银行信贷和金融业的正常运行。那么第二套人民币也是成为我们国家第一套完整精致的货币，对于健全我们国家的货币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吧？ 对，是的。 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网友刘元英说，他说我啊，小时候存钱罐里头都是硬币，第三套人民币的，现在还有满满的一罐子呢。 嗯，我家现在也有。 是吗？哎，第三套人民币因为是60年代发行的，到2000年停止流通的，是吧？所以呢，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朋友，存钱罐里都有过。 嗯， 堡垒也有，我们家也有，一个小猪的存钱罐。 对，是的， 满满的童年记忆。 嗯，是的，里边会有很多这些。其实，第三套人民币除了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硬币哈，这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记忆。其实里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板块，也是很多人哎都会愿意去了解的板块是什么？是它的一角。 嗯。 为什么说是第三人民币里边的一角呢？这里边有一个很可以说命运比较波折啊，这个一角。其实第三人民币的一角，我们最早出现的是什么呢？是枣红色的。 哦，先说一下第三套人民币是一共有这个7种面额、9种版别。 对， 面额是一角、两角、五角、1元、2元、5元、10元哈。 对，是的，是的。 嗯嗯 嗯。那当时一角发行的时候呢，它的票面是枣红色的，所以我们平时称之为枣红一角。 嗯， 但是我们知道第三人民币它是62年开始发行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嘛，然后票面上的人物的图案是这个方向性的问题哈。 嗯， 然后呢这个枣红色就被取消掉了。 嗯， 但是因为那会儿我们十元说实话使用率没有那么高。 嗯， 但一角那是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嗯，那不可能没有一角怎么办呢？国家紧接着又发行了另外的一种一角，背面呢是绿色的。啊，我们称之为倍率一角。 嗯， 但是倍率一角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一角跟两角，他们两个背面图案太过相像了，都是绿色， 分不清楚，老容易拿错了。 是的，都是绿色的啊，所以说后来那这个肯定也不可能去实施，这样很容易引起一些经济的问题嘛。 嗯， 所以说它也被取消掉了，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会看到的第三套人民币里边的一角。 哦，嗯，这个一角是什么样的呢？第三套人民币的 灰褐色的， 灰褐色的。 嗯 哦，这个一角很有意思哈。 嗯， 现在应该说也很有纪念的价值哈。 对，是的。 嗯，那么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说法，说第三套人民币的五元，这个被世界钞票界公认为是一幅杰出的作品。 嗯， 啊，真的是有这个事情吗？ 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三套人民币里边的五元，它是咱们中国钱币里边唯一一个获得了世界钱币设计年度奖的这样的一个纸钞。 嗯， 这是图案，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哈。 嗯， 是炼钢工人，是炼钢工人。然后他的一个票面的人物刻画的可以说是栩栩如生的，非常富有这种动感，然后也是被国际的这个印钞界公认为从他的设计、绘画，包括到雕刻都非常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套钱币。所以说从而获得了国际钱币设计的这个特等奖，也是被誉为世界钱币精品这样的一个美誉。 嗯嗯， 可以。嗯 嗯，所以说这是也是一幅这个杰出的作品哈。 是的，是的。 嗯，第三套人民币流通了38年的时间。 嗯， 在咱们国家历史上这应该是一个极富变化又波澜壮阔的重要时期哈。 嗯， 堡垒，你现在看第三套人民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从中能够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变迁呢？ 嗯，是的。其实，第三套人民币作为目前人民币里边流通时间最长的这样一套钱币，给一代人留下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一些回忆，也是无可取代的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历史。那作为80后哈，可能第三套人民币，说实话，就是使用上接触的并不多。我举个例子吧，第四套人民币，因为是打小花着第四套人民币去长大的，嗯，这种我有一个特别美丽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每一年能见到压岁钱，那就是最美丽的时刻。 嗯， 就是这一年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刻。 嗯， 包括还有一点就是会见到百元大钞，因为上学嘛是接触不到的。 嗯， 每年会接触到两次，是什么时候呢？交学费的时候。 嗯， 就是每一次爸妈给我百元大钞的时候，晚上我会把它紧紧攥在手里边不放，揣在兜里，走到学校可能10来分钟的路程走过去，这只手是不敢拿出来的。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 第四套人民币给我的记忆，那我相信第三套人民币它也会给另外的一代人有一种记忆，那同样这也是我们历史最好的体现。 嗯，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再想去看这段历史只能通过书本或者影像资料去看到，那其实钱币它也是历史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非常丰富。 嗯嗯嗯，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呢要退市了哈， 嗯， 那么也会有人在那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收藏一些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 嗯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是不允许买卖的。 对，是的。 装帧或者是经营流通人民币，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否则就是个违法的行为。 是的，是的。 哎，所以呢，这大家是在你喜欢的同时，还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嗯，是的。 好，那么其实啊，每一套人民币都凝聚着人们对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情怀，也铭刻着或悲伤或美好的回忆，也是凝聚着淳朴的社会风气和艰苦奋斗、努力开拓、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酸甜苦辣的记忆。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堡垒跟我们一起，带我们了解了这些故事哈。所以呢，大家听完这些，再看看手里的人民币的时候，可以看得更仔细一点，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变迁吧。 嗯， 好，感谢堡垒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嗯，好，谢谢。 那么最后呢，还要把第三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大家可能还很着急想知道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自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究竟第四套人民币有什么涉及故事？而之前的几套人民币记录了哪些历史？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人民币中的历史和故事。第一套人民币票版的设计制作主要由各解放区的印钞厂承担，所以设计思想还不够统一，印制水平也参差不齐。图案既有反映工业生产劳动场面的，也有反映各地名胜古迹的，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钞票种类多，面额大小也差别大，最小的面额只有1元，最大的面额是50000元，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哎，那么对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当时最大的面额是50000元，那么这套人民币呢，刚才堡垒也说过了哈，它这个时间是这个比较短的，流通的时间比较短，尤其是这个50000块钱它只流通了1.5年的时间，是吧？所以当时也是根据这个 经济 的这个形势的这个变化，现在呢这个还不到1.5年，当时这个是正面主景为新华门的50000元券，是1953年12月发行的，流通时间不到1.5年，1955年4月1号停止流通了，是当时这个第一套人民币62个版别当中流通时间最短 的 人民币了哈。有关于这个人民币，刚才也说了很多了，那么大家要这个爱护人民币。这个珍惜人民币哈，好，那么再一次感谢堡垒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嗯， 好，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黄燕代表我们的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要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从行政建制、人口变迁以及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生活、水源、能源和交通等视角，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在环境交通方面，北京的交通是如何发展演变而来的？它怎样处理与水环境的关系？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第二集，带您了解北京的环境交通。 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